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刁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，8886-4427，8886-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，8886-4427，8886-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相的两个师兄，冯超和冯群，一看张作霖够娇，讲义气，豪爽，挥金似土，热心肠，两个人受了感动了，把底牌亮出来了。张作霖不懂是怎么回事，就问了，那么究竟二位见我是什么意思？张队长啊，你先看看这封信，你就清楚了。谁的信？是我们大横把海沙子海光远给九只手无意的复信。说着，在李怀把这夹层撕开，里边掏出一封信来，双手递给张作霖。张作霖转交给孙烈臣，让孙烈臣给念一念。孙烈臣就等于秘书长差不多少了。打开一看，明白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于毅大帝来信我已看过，关于你提到张作霖的事，我和你一样同样对他愤恨。你的计划很好，我完全同意。今写回书，差我手下两个大炮手冯超、冯群到中安府前去见你，他们俩可以全权代表我跟你做出决定。我们两个柳子合击张作霖，是踏平赵家庙。我意4月18在广宁山财神庙，你我相见， 商谈大计，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，海光远，大戳在上面卡着。闹了半天，九只手御医给海沙子写了封信，要求海沙子出兵两路包围赵家庙，因为那事关重大，得好好坐在一块商量商量，定好在广明山4月18两方面会谈，究竟怎么样对付张作霖，就是这么件事。张作霖听明白之后就愣住了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二冯这才说话，队长怎么样，明白没？我们大恒把手下2000-3000人，于毅手下也有这么多人，要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对付你赵家庙。我说张队长，你有通天的本领，双拳也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，希望你早做防范。张作霖趴在地上给二冯磕了个头，把俩人吓一跳，队长你这是干什么？二位啊，我太感谢你们了，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，关系着我们赵家庙700弟兄的生命，你们送的这封信太珍贵了，这是救命符啊，我能不给你们磕头吗？但是二位恕我直言，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情报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呢？是啊，大伙一听这话问的对，那么毕竟跟冯氏弟兄没处过，对他们俩人不摸底，这里边究竟是卖的什么药，那得弄清楚。冯超冯群长叹一声，张队长，我兄弟坐相跟您提过没，我们俩是苦孩子出身，从小吃喝都困难的万分，幸亏我老师张大瓦匠把我们收留了，我们学的木匠、瓦匠、石匠，我们把手艺学会了。后来到黑龙江去谋生，家里出了非灾横祸，饿大鼻子，把我姐姐、我妹子全糟蹋了，我娘悬梁自尽，家破人亡，我们俩人都疼疯了。打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立誓要给一家人报仇，因而挺身走险，到了朝阳嘎子营，我们投靠了海光远。打那一天开始，我们下了水了，当了胡子了，可是我们满指望海光远能给我们帮忙出这口气。后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，海光远我们指望不上啊，他本身就是亲恶的，他受恶大鼻子的支持，恶国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，像这种人他怎么能给我们出气呢？我们哥俩是追悔不及，本来想再投别的柳子，可是海光远对我们还是不错的，管吃管喝，又打普通的一个小崽子破格提拔，让我们做了他贴身保镖，现在又升为炮手，我们又不忍地将他给抛弃，但是跟着他给我家一辈子也报不了仇， 因此我们哥俩是左右为难呢。赵队长，实不相瞒，您这腕儿也太大了，现在提起你张作霖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我相信连外国人耳朵里也有你。我们又升起报仇的希望，这一份海光远让我们给九只手无意送这封信，我们哥俩在路上就计划好了，拐个弯上赵家庙，名义上看我兄弟张作相，实质拜会你。我们看看你够交不够交把这封信给你，但是也希望你给我们帮帮忙，给我一家人报仇。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哥俩愿意入你赵家庙这伙，就给你张队长牵马坠镫，我们也没有含怨。这回你听清楚了吧？张作霖察言观色一看，这俩人说的慷慨激昂，声泪俱下呀，发自肺腑，不是胡说。张作霖很受感动啊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二位啊，就冲你们这一说，咱们这事儿达成了协议，我欢迎二位入伙。你放心，我绝不能亏待你们。海光远对你什么样，我对你们什么样，甚至比那还得器重，何况还有我哥哥张作相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得给我死去的100多弟兄报仇，我势必我得先杀死九只手鱼，方解我心头之恨，也希望二位鼎力相助。那是自然，来了就不含糊，张队长如果信任我们，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。好嘞，来，重新摆酒，重新摆酒，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。大家在席面上研究怎么对付九只手鱼。孙烈臣晃着脑瓜，眯缝着眼睛，一阵的冷笑，哈哈哈哈，天助我也。大哥，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？队长啊，我打算在这封信上做文章。您看，海沙子跟九只手鱼约会4月18在广宁山会谈，我们可以把这日子给改了，4月18变成4月初8。另外我们就假装说是朝阳嘎嘎营的，事先埋伏到财神庙，余意不去还则罢了，余意一去，哎，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？张作霖把大腿一拍，对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亲，太好了。大家一听全都同意，只是这封信怎么改呀？后来孙烈臣说，我改不了，模仿别人笔体我也不会模仿，这事儿我求个人。你还记得北镇县那位老秀才吗？他老人家叫杜伯威呀，就是大廖二廖的舅舅。哎呀，文笔太高了，他肯定能给咱帮忙，我现在就去求他。按照计划，杜伯威毫没犹豫给改了，重写了一封信，定的是4月初8。那楚没有怎么办？那好办呢，豆腐干大萝卜都能磕。哎，几次之后一模一样，把这封信改完了拿回来了， 真是天衣无缝，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。连二冯都交口称赞，哎呀，赵吉庙真有高人呐。妥了，张作霖呢，把这封改的信仍然搁在这信皮里，交给二冯。二位大哥，帮忙帮到底呀！这封信你们还送给九只手于一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至于见着他怎么说，那你们比我说的远道，让他四月初八赶奔广宁山财神庙，会谈的时间是正当午时，我领着人马在那等着，要活擒于义。只要把他抓住，你们二位算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还没说就交给我们了，这一点你尽管放心。要既然这样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不耽搁了，吃完饭就起身。把心带好了，饭吃完了，临行之时，张作相把他们俩人送出赵家庙，拉住二冯的手，二位师兄啊，事关重大，千万小心，要走漏一点消息，或者被于毅看出毛病来，不但你们两个人活不了，可坏了我们的大事啊。 明白明白， 你放心吧。上中安普来回三天，我们哥俩肯定回来，听信吧。二人上马走了，张作霖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去了，心似油烹一般，在屋里背着手是来回直溜。他估摸着二冯是好人，万无一失，于毅可是个狐狸啊，这小子能上套吗？嗯，能不能看出破绽来呀？这个王八蛋太坏了，先我一步，在哈尔套他得了大汗王的东西，而后火拼冯明哥，然后想对我下家伙，他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。如果不把九只手给铲除，那将是辽河两岸的一大公害，我势必杀之，但愿神佛保佑吧。这三天呢，他睡了也没有俩小时的觉，他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俩人回来了，张作霖大不留心一直接出去，人人人二冯跳下马来，从五官上一看就有喜事儿。没等张作霖问呢，哥俩先说了，恭喜队长，贺喜队长，我们完成了任务。 是吧， 道屋说，道屋说，道屋张作霖挨着他们坐下，别人都围着，张作霖就问，见着于毅了，见着他，把信已经给他了。他看完之后怎么说？他非常高兴啊，他说一切就按信上的意思办，四月初八正当午时，准时赶奔广宁山财神庙，不见不散。我们俩人答应说回去给我们大横把送信，马上大横把就起驾。我们俩说去接横把去，上你赵家庙来的。 太好了，多谢二位。 这么说，这第一步咱是达到目的了啊。二冯说，可有一样事儿啊，我得跟队长打个招呼。九只手于毅可见过我们横把呀，关系谈不到密切，但挺熟悉。要如果见不着本人的话，恐怕引起他的疑心。您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替身， 模仿我们横板的样化妆一下，哪怕被他发现了，他也钻进口袋了，咱也就不怕了。对对，想得太周到了，只是我也没见过海光远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我们知道啊。要说呀，我师弟张作相这模样，有点像他，个头是差不多少，就脸蛋稍微窄这么一点，没他那么胡子多。如果给他化化妆啊，还挺像。张作相说，是吗？要那要在我身上下功夫，我就化妆海光远呗，这没说的。二逢帮忙，就这么的，找谁来给化妆呢？找那剃头的师傅邢丽萍。现在邢丽萍啊，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军需官，管后勤这趟。那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，患难之交。现在邢丽萍美，就这样奉命来到。张作霖把事情向他一交代，邢丽萍乐了，没说的，交给我了。是不是先画张图啊？我脑袋里都有个印象，二冯画了张图。哎，您呢就给化妆，我们在旁边指点。张作相坐那儿了，好嘛，利用一天的时间，脸蛋子怎么叫他宽点，胡子怎么个粘法。化妆完了，二冯仔细挑毛病，一会儿站在远地方看，一会儿趴在近处瞧，这不行，这还得改改。最后终于达到目的了。二冯乐得直蹦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哎，就这样。哎，别说话，一说话就露馅了。我们横把穿的衣服还得准备。张作霖说，行，你们说吧。按照二冯所说，找来像样的衣服，张作相穿上了。二冯一看，妥了，活脱。这样的黑天遇上了，我们都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。张作霖也乐了，大哥，您什么事儿甭干，您现在就装海沙子了啊，就这样。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张作霖马上召开扩大会议，是当头头的都参加了，外边加了双岗，绝对保密。那样走漏消息，前功尽弃。张作霖在会上如实地做了通报，众人闻听是欢欣鼓舞啊，把唐二五乐的晃着大黑脑袋，哎，真有意思，哈哈哈哈，太妙了。哎呀，我就盼着到处生擒于义，给死去的哥们报仇。张作霖提出来大廖二廖率本部弟兄，你们发现于义，要离开北镇中安堡，马上把堡子给我包围，封锁所有的出入路，但是不准鸣枪，等我最后的指示。两个人领命。另外张作霖要亲自去拜会小川联络官，跟日本人得打个招呼，这是个大事。因为于毅那跟日本人处得不错，一旦杀急了，日本要插手干涉那就完了。张作霖去见小川联络官，跟他说于毅不义，我打算找他辩理，他为什么屠杀了我百十来名弟兄，按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必须得报仇出气，要求阁下与谅解同情。